田畴燕子低飞，茅寮有数间，斜阳直照河畔。河流倒影一双，融融细雨间，从前共你同伴，在此无哀乐相伴，倾尽心事，寂寂无爱共游玩。原地再游玩，谁料景物变，头上燕子少一半。田畴野草千千，无人再去管，茅寮尽塌河畔。河流有水淙淙，悠悠已记起从前共你同伴。时光如飞，情不移，真情不移，事物任它尽在明日，河上水渐扩，情意似水天天满。相信爱心可永恒，来日共你情意无改观。田畴燕子低飞，茅寮有数间，斜阳直照河畔。河流倒影一双，融融细雨间，从前共你同伴。时光如飞，情不移，真情不移，事物任它尽管。明日再明日，河上水渐扩，情意似水。